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钱真气得扯着他的领口，用力到快把他的衣服揪烂了，绷了半天，最后泄气的一把将他甩开，狠狠的一拳砸在办公桌上。庄一伟就是故意的。之前上头要这个案子的档案，庄一伟交上去的时候缺失了最敏感的一部分，上庭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那部分，所以吴世国才会被定成不作为。之后他被调去资料室看档案，据说是因为庄一伟打了份报告说他不适合外勤侦查工作。现在看，他根本就是从一开始就料到了这案子会被抗诉。钱真咬着牙回头瞪了新建一眼。 吴世国，你们要是诉不下来，我一定去检察院拆了你办公室。 无辜被当成炮灰的新建和傅志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再转头对面的庄一伟一脸坦然的笑意。庄一伟的资料留得很有用，那是一份可以直接证明吴世国参与犯罪事实的证据，里面有余波第一次的口供、吴世国自己的口供，还有当初那个死于意外的证人的三份供词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份档案里面还夹了一份物证，是当时从被害人身上提取的一片衣物纤维。新建拿到这份档案之后，第一时间去找了处长，但是对方不在，打电话也没人接，这个东西他不敢再轻易交给任何人。然后傅志想到了一个人，司徒卓。司法鉴定跟刑侦见证的区别主要是在职权和工作环境上，相比公安部门的警编，司法这边涉及到的关系更单纯，相对来说空间也比较大。傅志好不容易联系上司徒卓的时候，他说自己在鉴定所。 你假期结束了？ 刚回来上班。 电话里司徒卓的语气有点调侃，带着一股让傅志说不出来的诡异感。新建他们到鉴定所的时候，司徒卓就在外面等着，看见他俩的时候扯着他们就重新回了车上。 走。 车上的两个人莫名其妙。 什么意思啊？ 司徒卓只是脱衣服，把外大褂和证件都摘了，他跟新建说了一个地址。 去那边，我给你们做鉴定。 拿过新建的档案，他翻看了一眼，然后很得瑟地笑了笑。 嗨，我已经辞职了，新单位同意，我今天就上班。 那家鉴定所就在检察院的旁边，非常的近。新建他们兜了一个大圈子，又回到了检察院的那条街上，停了车才反应过来。 你既然打算好了，最初约在这儿不就行了？跑这么一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 我回所里办离职的，正好搭个车嘛。 司徒卓耸耸肩，很干脆地率先进了鉴定所。对此新建是皱了下眉，傅志忍不住笑了。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，傅志跟新建一直等在鉴定所，司徒卓忙里忙外地折腾到了下午才有空搭理他俩。进了会客室倒了两杯水，他对新建显然非常的感兴趣。 你就是新建？ 新建一扬眉， 童叟无欺。 我听过你不少事儿。 司徒卓挑了下眉， 凑巧认识一个你的熟人呢。 哦，谁啊？ 时候到了你就知道了。 没有干脆的回答他，司徒卓把视线转到了旁边的傅志身上。 你跟他是？ 傅志有点诧异，看了新建一眼，然后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答案。 同事。 他说完，还没等发问的人有反应，邢建在旁边若有似无的哼了一声，疑似不满。司徒卓有意地在两个人之间来回看了几遍，然后不怀好意地笑了笑，抬头看了一眼手表，觉得时间差不多了。 没什么特别的情况，一个小时之后啊，你们就可以拿着鉴定书走了。 说完他就直接进了里面的工作室。 新建一直到他走了进去才转头看着傅志。 同事？ 后者被他看得莫名其妙。 不然呢？校友？太囧了吧。 你跟同事经常吃饭逛街看电影啊？ 新建的语调扬得有点高，对于眼下的情况极度不爽，而被他逼问的傅志连犹豫半秒都没有，就干脆利索地点了点头。 啊，你不就是？而且一套全款，这三样一个没落下。 新建被他噎得愣了一下，皱着眉沉默了一会儿，最后没忍住，还是伸手捏了一下傅志的脖子。看着对面的人缩起脖子，才觉得平衡了一点。一个小时以后，司徒卓准时走了出来，把报告往新建手里一放。 搞定。 结果报告翻了一遍，他满意的抬起头。 谢了。职责所在。 对于他的道谢，司徒卓只是挥了挥手，不准备多谈。而就在新建和傅志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司徒卓突然又回身叫住了他们。看着他俩询问的目光，笑着扬了下下巴。 你俩注意点。 不说他本来就跟新建算是有点渊源，就光说这俩人敢接这个案子，他对他们的好感度就不低。新建点点头算是道谢，傅志跟在他后面出了鉴定所。现在有了新的证据，重塑的把握又大了一点。但是让两个人耿耿于怀的，始终还是现场存在第三个人的这个可能性。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，但是无论是巫史国的口供还是现场的物证环境，都让人不得不产生这种怀疑。检察院接触案子最大的一个弊端，就是犯罪现场往往都已经失去勘查意义了，就算是重新再返回去，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可能还找到什么。庄一伟被下放到了一个很边郊的派出所，听说钱真也跟去了，但是因为单位不同，新建也没特意去问。能够花这么多心思保存下这几份口供和物证，巫史国如果被定罪，庄一伟就是最大的功臣。其实这个世界的天虽然不是纯净的，却也没有到暗无天日的地步，始终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多。之如庄一伟和钱真，之如明知道这个案子背景很复杂也还是帮忙了的司徒卓。这案子是陈瑞抗诉的，也是他临退休之前所办的最后一个案子，他本可以放着不管，自然有后面的人接手，但是即便是退休了，他还是亲自到了院里，亲自选了一个可以托付的人。新建一路回忆着那天在办公室陈瑞的眼神，总觉得里面蕴含了很多东西，但是一时之间还读不出来。车一路拐进检察院，这个时间差不多到下班的点了，三三两两有人往外走。新建去放车，傅志站在门口等他。等到新建从车库出来的时候，傅志刚好接了一通电话，是处长的。接起的同时，从楼门厅里走出来几个人，是直接冲着新建过去的。傅志在后面觉得情况不对，想往前走，耳边处长开口了。 傅志，无论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，让新建先别回院里。 声音有点着急，处长这种样子傅志一共没见过几次。他看着那几个穿着检查制服的人走到新建旁边说了什么，后者皱着眉回了两句，看样子是在拒绝。然后从楼里又走出来一个人，傅志觉得眼熟，却一时想不出对方到底是什么人。那人站在新建旁边交给他一份文件，等新建看完了皱着眉跟着之前的几个人上了旁边的吉普车。临末的时候，他若有似无地看了傅志一眼，幅度很低地比了一个阻止的动作，他不让傅志过去，所以傅志只是拿着手机沉默地往不容易觉察的角落里退了两步。看着吉普车开出院里，他对着那边的处长回了一句话。 处长，你说晚了。 傅志从新建上车之后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上班，一共给他打了不下40个电话，始终没有人接。他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新建的手机是在身上的，所以如果他不接， 那不是手机被其他人拿走了，就是他接不了电话。这两样无论是哪一样，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。处长那天听到他说了大概的情况，就挂了电话。一直到第二天，复制去办公室找人，都始终音讯全无。